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予以沉重的打击，为了给朝鲜人民带来祖国解放的曙光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了普天堡战斗，其辉煌的胜利是一个大书特书的射箭，让人民抱有朝鲜并没有死，朝鲜还活着这一民族复苏的希望，坚信只要依靠民族自主的力量，就一定能够争取祖国独立，还唤起全体同胞分歧，投入了全民性反日抗战。普天堡的烈火霎时间变成全民抗争的烈火，促使抗日武装斗争迅速扩大到国内，在全国各地有26个秘密根据地和60多个临时秘密根据地建立，120多个武装起义组织成立，来保证用强大的主体革命力量来实现祖国解放这历史大业。